moment。 周一的下午的3点钟是我要准备开始直播的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刚刚选了一首听上去很有梦幻效果的老歌，因为确实你会觉得旋律应该是似曾相识的哈。但是在没有立刻把它跟电视剧《流星花园》扯到一起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首 Perfect Moment 就好像是你手边突然碰到了一把你看起来很熟悉的钥匙，但是你就是想不起来它开是哪一把锁。刚才在这样的一个不经意的时刻听到你熟悉的旋律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感觉很像是那种，哎呀，找到了一块记忆的拼图，然后呢不停地跟随着旋律去慢慢地找寻到底是在哪里遇到过这首歌，听过这首歌。希望你很快的在一首歌的时间当中想起来你曾经是在流星花园当中喜欢上它的旋律，并且呢也是喜欢那样出场的花泽类。Martin McCurtain 带来的 Perfect Moment。 其实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感受，哦，我突然想起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在一部还不错的电视剧，大火过的电视剧当中听到过它，当时也很喜欢这样的旋律，所以在这一刻我想起它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很奇妙，虽然很难用只言片语来说得清楚，但是就是觉得内心当中是涌起了一阵小小的感动。下午的3点07分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在这个下午周一的下午欢迎你的收听。那我想此时此刻在假期当中还在收听广播的朋友，看来你的假期安排也是比较随意的哈。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小长假愉快。你好，我是戴毅。 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珊瑚眼睛睁着心怀，啤酒眼泪滴成蓝。我想要一个小孩，有时候乖，有时候坏，寂寞时候希望和动力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小孩，Oh my little baby，啤酒变成碧海，城市也像。

演唱会上头，因为有人在 VVVIP 最好的位置，基本上相当于是最前排的位置，在演唱会中途拿出了手机自拍，并且是录影，就这样子呢，惹火了火星哥，直接把擦汗的毛巾丢了过来，正好砸到了他们的面前。啊，我想估计这样一出也是吓出了，就是把这个底下观看的人、拍摄的人吓出了一身冷汗。云大陆。你点播的任贤齐的《有梦的人》我实在没有找到，但我想既然喜欢任贤齐，就把这首 OK OK 带给你，也希望你假日过得 OK。 你说说我算不算奇怪的人，我怎么爱靠左边，边吃饭边喝咖啡，谈恋爱不用花钱。 首先让我来猜测一下你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为

爱，最坦然的坦白，像赤裸的脚踝，舒服自在。 活过来，突然明白，之前的都不算爱。 我都 突然想爱你，算是作为前辈的周华健当时提携新人的时候跟叮当的一次合作。我们就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四月三十号的这个下午，在我的小长假当中，这期直播的和你一起唱。下半时段回来，这首歌送给青子，青子你在听吗？要祝福你们明天举办的婚礼顺利温馨哈。小两口即将开始的 honeymoon 蜜月旅行也是甜蜜开心，希望你们的假期可以过得很顺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当中的下午的三到四点钟，其实平常这个问候呢是在很多人大家上班的时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假日当中，觉得直播的时候有一种惬意的心情，或者说有一种比较轻松的直播的状态吧。这可能是我给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好了，听完刚刚那首《突然想爱你》，接下来有请的是叮当的同门师哥们登场， Mayday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我想这首歌呢最近也是在很多人的歌曲列表当中不停的循环，当然这也是电影《后来的我们》奶茶真正的灵感来由。 Yeah, oh, no.

当前正在热映的影片在开场前的时候出现了大量集中的退票情况，我想这肯定是不太正常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行业内部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震动，并且呢，也已经说看到新闻提到说电影局已经约谈了后来的我们的出品方，我们也期待这件事情的后续的一些情况。3:44，这里是4月30号下午的3点钟，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如果说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在假期里面跟大家交流的哈，欢迎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平台一下用来了很多人的留言，比方说像小畅畅啊、小智、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句心里话，都在收听着节目。但大多数人都写了点歌，点唱什么嘞？把许飞这首《时光遐想》送给你们。其实刚才听歌的时候在想说，哎，我今年的假期什么时候才可以休呢？五一要上班，再看看今年年假放在下半年的时候可好。半年的时候呢，我用手机跟我的同事在交流，他正好是在回程的路上，是回来准备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晚上还要很辛苦的再赶回到新国展那边去，因为明天最后一天车展还需要他直播，所以张琪很辛苦哦。同样问候一下在劳动节假期当中不能够休息的朋友们，当然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为了更好的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好了，继续来听歌。当然这首歌我想可能会唱的朋友，希望你可以带着好心情，带着微笑，一起来跟许绍洋合唱这首《花香》。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飞下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秋下我的爱。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把这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就像我的 有一次家人来接我下班，孩爸来接我下班，然后当时呢我们正好路过秀水广播里面在放这首歌，哎，我说花香，